有一棵大柳树，天上还有一个大月亮，也许这月亮是在这个河面上的，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完全成熟，现在就是一边做一边感觉，另外一个再加上一些现代的一些个音响，另外用现在的这些个 LED 灯，节能环保安全。这个作品呢，我估计得很长时间才能做完，但是我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尽力的去做。 目前虽然北京灯彩有些被冷漠，但是李邦华相信传统的灯彩工艺只要顺应时代变化，定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灯彩的故事还会一代一代的讲下去。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做的是灯彩，传的是故事，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灯彩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邦华，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个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你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这不多余吗？这不是，他根本就不灵。有那么一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他们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不瞧着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但你要那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的，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那，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要摆这个摊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要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这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个石板，带个木头边，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看一个哎。比画的猴儿细，比画是猴儿长点，你看看，拿着石板在那儿，东瞧西望，小市场呢，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走着呢，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吗？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走着呢，我不要钱， 我是奉送奉送首相，想念省挂，我不要钱，我的环境就是零，是零，他说那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着石板，拿石板，这是拿石笔呀，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伟大军人谁不知道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咱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哦，一翻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回呀，总来看见没有？就是零。哦，就是他没事，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这寸劲儿。那比如说这边做的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一查，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儿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儿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想念，这想念就是零。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这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给藏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有手艺，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你不提这个，就问你家来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那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那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直着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翻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了，遇见一位大全本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那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念就是零。哎，我就想念就是零。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啊，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啊，我有。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了吗？有吗？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